那咱们先在聊题外话之前，你先说说，今天聊大方向是北京周边啊，还是说可以散到全国？ 咱今天的话可以散到一个有基本上是有花的地方。 好，哎，那有花的地方可就不止北京周边了， 对了， 全世界了 啊。所以说咱， 你别要求它太高， 你要求我到全世界那是不可能的。我是比较喜欢在我们中国国内溜达溜达， 是是是是是，嗯，因为我听过一个前辈就跟我说过，说肥子，你如果在有生之年把全国都走遍了， 哦， 算你厉害。 这已经太恐怖了， 是，这已经很难了， 嗯， 所以为什么老说哎呀大好河山大好河山，真的是去过很多的地方，但是你要说所有地方都去了太难了。所以有的时候我跟涛子呀包括小胖，我们就说比如说像你这样的， 嗯， 真的哎呀职业就是做这个的，真是让我们有点羡慕。 这个刚才啊你说了那大好河山，我一下就想乐，你知道吗？为什么呀？ 想到我们张家口为大好河山， 那个倒过来是山河好大呀。 你们张家口有 大好河山呀？ 大好河山呀， 就是我们张家口那一段长城，那 上面写了四个字， 嗨， 申奥的时候那不是专门显示了一个大好河山吗？ 啊， 然后我们好多人一去了之后啊，山河好大，我说确实是挺大的， 嗯 啊，就像我们中国这个山河啊，真的确实是很大， 好好好， 对，嗯，而且咱国家的这个，我觉得啊， 嗯， 基本能把全世界除了少数的地貌咱没有，多数的那个风景啊，你在国外能看见的，在咱们国家的某些地方也都能找着。 是的， 比如我有一朋友，他那年就去了新疆， 嗯， 他那儿一看，哎，这不跟瑞士的那个景色有点像？我说什么叫有点像？我说这不就一样的景色？以后还去什么瑞士？来新疆就完了嘛。 哦， 但是咱们这儿还有好多独特的地貌是国外没有的。对吧博哥， 对对对对对，而且还有好多一些东西啊，就是比如说瑞士了啊，你说的是一瑞士，我前一阵时间我就是去年吧啊，然后是带着我们一些朋友到了一些到了我们内蒙古的有一些地方特殊的地方啊，就是可能也不一定是完全属于草原的地方的时候，他到了这个地方之后突然一下发现这为什么跟北欧差不多呀， 对，很像， 完全就是这种感觉。 哦，那我就理解了，就类似于比如说我去法国的一个小镇了， 嗯， 不是大城市，小镇， 嗯， 有山有水有河流的，我在那儿拍了个自拍照， 嗯， 然后好多的朋友就看着说哟， 嗯， 你在雁西湖呢，我也在这儿呢。啊，就类似吧，这个， 就是有这么个意思了， 是是是，好，那咱们在说完今天的主题之前呢，咱们可以聊个旁的，哎，过节期间你出去玩了吗？我记得在节前咱们做直播的时候你说你要去广西去了吗？ 过节的时候因为特殊的原因吧啊，然后七号当时又赶上七号让我出国去，然后说是一直我就是在拖，但是回来之后我还没去成，为什么呀？我特别累，你知道吧？就是初六，就是初六回来又特别累，所以说初七的时候然后又没走，啊，然后就这样就耽误过去了。但是我觉得说是有一部分我的有好几个朋友都已经过去了， 嗯 啊，然后他们所有走的那些线路行程啊，基本上是按照我们推荐的那个线路去走的， 哦， 所以说我觉得啊，哦，还是蛮欣慰的， 好好 啊，虽然我没去。 那也就是说你过节期间其实就是北京啊或者也就周边啊， 没，其实我跑的也不近，跑了大概就是有个六七百公里吧， 啊，又去内蒙了是吗？ 不是，我去辽宁了。 哦，去辽宁了。 对对对，我去辽宁转了一圈， 哦，辽宁这两天辽宁是下雪了， 嗯， 过节的时候那边没 下雪。我去的时候你应该看到我朋友圈发了一张，然后我看了看，我说是我好歹也是到了东北了， 嗯， 这雪在哪儿呢？然后愣是没找见，最后找的一小片残留的雪，啊，然后我说啊，哦，这个也可能是我赶的这个时间，也可能是今年这个雪确实下的比较少一些， 嗯， 啊，然后说是，不过后来我，赶到一个说是我去海边去转了转，哦，感觉也非常不错， 嗯， 啊，就是看我们渤海湾子， 嗯， 啊，是被从高速上给挤下来了，就说是为什么？我看上面车太多了，我说算了吧，我干脆下来吧，下来。 我看你朋友圈里不是说你打算从葫芦岛走回来的吗？ 对，差不多啊，基本上差不多，知道吧？ 对，因为你回来那个时间正好都是大家 都是大家返程的时间，因为我是当时是计划的，我是赶着吧啊，因为初期可能还要走，谁成想起了一大早赶了一晚集，你知道吧？六百多公里路，然后我整整走了12个小时到13个小时， 哦，嗯。好，来吧，嗯，说回今天的主题。 对，我们今天的主题说的是花， 嗯， 春季看花 是， 嗯， 在今天节目当中如果能找到的话应该在节目的最后放一首朴树演唱的 什么 那些花， 嘿，那么太悲凉了， 那你选一个， 应该 唱那首《春天花会开》 啊，也可以， 是不是？ 也 比较朝气蓬勃了。 对对对，那个更好一点。您、像波哥想看雪花没看着，咱们就看看现实中的花吧。 对对对对对，其实，在春节期间的时候，大家看花的，就是已经是，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发现，就是在我们整个中国的这个，云南那一带，对吧？就是整个那一片区域当中，很多人都已经在发了很多的这个油菜花了。 哦， 啊，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发了一些这个相关的梅花一些的这个相关的东西，因为梅花对开的是比较早的，腊梅。然后说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是整个在三月份，就是在这个二三月份，其实好多一些南方区域的花都已经开了，啊，就比如说像，在三月中旬左右，对吧？然后你比如像油菜花，基本上说是已经开遍了整个江南了，啊，然后其实在云南好多一些地方的油菜花基本上快要开得过去了， 嗯， 啊， 那好，那今天咱们就，由南往北说， 对对对， 好吧， 我觉得由南往北比较靠谱， 对对对， 因为花开的顺序也 是 这样 的。 是的， 是的，是的。先从油菜花说起，我就记得一说到花，就是我昨天在上节目的时候，我就跟小胖说，哎，我说你的家乡，因为他刚从家乡回来没几天，对对对，我说你的家乡就是他回的他家的那儿， 哦， 还不是说整个河南，我说你的家乡现在正在做一个花展。 梅花展吧， 新乡 不是新乡啊 啊！ 我说你这么大事儿不知道啊？哎， 可见他回家都干嘛了，你知道吧？ 他是天天打麻将了，他说了没出屋， 绝对是累病 了，还能找见面条了，你知道吗？面条往边上一放。 后来我跟他说，我说这两天你的家乡新乡正在做那个郁金香的展。 哦 啊，而且我河南的朋友给我发的照片，我各种五颜六色的郁金香啊， 对， 当然人家有自己的一个特定的名字啊，我没记住。后来他说真的不太知道，那我问我妈。哎呀，太不关心。 这个可能也确实是有这种情况，就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东西，尤其春节吧，大家是在家里边跟家人聚的时间比较偏多， 是， 对吧？就是说是大家说是最好的一趟旅行嘛，是哪回家， 嗯， 对吧？啊，其实我觉得也确实是这样一个情况，你一年四季了，就是好，就是基本上大部分时间在外面的这些朋友，可能就会想啊，过节呢，然后在家里边，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一趟旅途是非常好的，非常有意义的一趟旅途。但是回去之后，可能就不想说，哎，我再出去了，为什么呀？亲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的，对吧？啊，大家在一块聚一次也不容易，有可能一年只聚一回。 是 啊， 你想，我记得昨天我们晚上下节目的时候，正好其他频率兄弟频率的也下节目，然后我就在电梯了，我就听嘉宾跟兄弟台的主持人在一块聊天，后来就说那个您春节期间去哪儿了？说那我回老家了，老家在辽宁。哦，那挺好，那是不是又得跟同学呀发小啊什么聚？他说没有，说整整六天就陪老爹老妈，说老爹老妈就从年三十开始一直到初六，这几天天天可特开心， 而且天天给他做不同样 的 吃 的，就特开心。哎呦，儿子终于回来了！哇，天哪！所以他哪儿也没去，就天天陪老爹老妈。哎呀，我觉得特别的好。 啊，真的吗？我听到的是另一个反面，都是我回家要陪我爸我妈，陪到第三天的时候说：“哎呀，跟爸妈不能待时间太长。”一般到第三天就开始吵架了。 过亲是这样，岁数的问题 是吗？ 一定是。就比如说像你这样的大龄未婚的， 我说那是已经四十多了， 啊，那可能是跟爹妈不亲， 可能是人品的问题。 对对对，那有可能。 来来来，咱们说回来油菜花， 嗯， 从南往北， 对，可以的。 来吧，说 一般的这个季节，就是云南那边呢，可能是距离我们相对来说也是有一定的距离了，对吧？因为那个是在我们一般情况是在春节期间，大家会到那边看很多的这个什么，不管说是各种梯田的油菜花，各种类型的啊，可以说是春节期间的那段事。但是基本上到现在这个时间段，到三月份的时候，大家基本上已经下到扬州了，啊，就是，扬州、安徽，包括江西的婺源整个这一带，但是婺源呢可能说是名声是比较大了，已经特别特别的大了，甚至包括我待会儿给大家介绍的，不是包括这个朵田这一边哈，也是基本上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块区域，对吧？就是油菜花非常非常的多啊。但是有一些问题是这样，只要说是你走在江南的整个这一些路上啊，沿途当中不一定我们非要到景区去看，因为景区可能确实是一个是大家可能一般都是周六日去，就是在他们离他们近的啊，离得稍微远的可能会选个节假日，比如清明节或者什么时间去，对吧？到那个时候可能去的时候 就是拿一个躲田来举例子来说哈，它的整个的各个小道上可到处是人啊，就是甚至上一个那个观景台，它不是有一个观景台在那个躲田那个正中间，然后上去、光上去到下来差不多将近一个小时左右，有五层楼啊。 所以并没看见花，看见的是人海。 就是你得侧着身子，哎，然后后面人他走一步，你走一步，他走一步，是他上一台阶，你上一台阶，就是这样上去的，啊，然后才能够去看到，然后整个一大片是居高临下的看法哈。当然，可能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会带一些这个，我觉得带着无人机去看更好。为什么？别人看不着的地儿，然后你就在当地就飞起来了，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个地方它并没有限制说这个 禁飞， 对， 没有 禁飞这一说法的。所以说，我觉得说这是一个说法。但是另外的，就是说沿途当中的话，就是比如我们从北京到了盐城，对吧？或者到了兴化，但是从北京到了盐城的火车是比较适合于大家的啊。为什么呀？你从北京过去之后是晚上出发，对吧？第二天早上起来，然后你就到基本上到了盐城了。 嗯。 啊，到了盐城之后呢，然后说是从下火车到这个油菜花田，对吧？就是包括躲田这个油菜花这一块，然后你会整个沿途当中的层次错落不齐的，还包括有河道的这些啊，就是再加上一些这个当地的有一些这个小民居的那种感觉是特别的好。所以说我推荐大家不一定非要上特别知名的景点，而除此之外呢，就是说在这边说是赏油菜花的这个季节，但是其实在这边还有一个水上森林啊。那么水上森林呢，其实我觉得说是应该说是更有看点，一个是它在这个期间呢，它二月兰啊，会整个沿着你坐着一个小船，在整个水系当中啊，就是两边全是杉树啊，然后在整个这个水系当中，你可以看到整个上面每一块上面都有一大片的这个二月兰正在开放， 就是在兴化吗？ 啊、对对，在兴化。 哦， 对啊，然后呢，说是从这块看完之后，然后其实说水上森林这是一个游玩，再加上它水上森林这个二月兰，它有一个它做了一些人工效果也是非常的好，比如像做了很多的喷雾出来，就是比如你刚下船之后，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喷雾，然后整个全部喷出来，你完全感觉的话跟在仙境是一样的。 天哪，乍一琢磨跟盆景似的。 对，只不过这个盆景 是吧？ 本来这门票能卖500，让你一说5块都没人去了。 谁说你置身于盆景当中什么感觉？ 听着还不够便宜吗？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是整个它的整个这个效果打出来之后，整个成片的，它可不是说是一个两个喷雾啊，它整个这一片全是，知道吧？啊，就是、 哎、 就说是只要是有花的地方，它全部会有这种效果。啊，所以说我觉得说你在这一块上面去徒步再走上一段，然后可以走到另外的后边，就是基本上差不多油菜花开的这个季节，它后面的桃花也已经开了。所以说正好说是连油菜花带桃花带二月兰，它这几乎是一条龙全看完了。 哎，那你刚才说的兴化的这个地方，看油菜花的地儿跟这个水上森林的地儿，它是连着的吗？ 距离大概有车程的话，大概是需要走个半个小时左右。 那还好， 就是很近很近的，就是大家基本上是一天的行程会这样的：上午先看油菜花，然后下午就到这个水上森林。 嗯 啊，这是说是就是在这边的一天就可以基本上可以走完的。 那他那两个景点之间是有公共交通可以过去吗？还是您建议我们到了当地以后租个车？然后 我建议到当地租个车过去。啊，为什么呀？公共交通了，可能你需要去等。啊，那么这个它也不是说是，因为它属于两个景点之间的，不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所以说它整个这个客流的往来并不是像大家想象那么方便的。 明白。 啊，而一旦到了这正常的这个节假日，你会发现就是在那边的停车的规划上面比以前强了很多。就是拿去年我们来说吧，比如到兴化的时候，就是以前年去走的时候，然后整个那条路上，我可以告诉你，从下了车。就从你下了，不管你坐的大巴车或者坐的什么车，你下了车，然后走到躲天油菜花这个景区，大概需要走上40分钟左右。 是因为人多？ 不是人多，是因为车已经停不进来了。 哦、 车要走，要想进来的话，至少需要1到2个小时，你还没有走着快。 天哪！ 就想象一下咱们10月的香山红叶节的那个停车状况。就是你从山底下就开始往上走吧，你根本也开不上去。 对。所以，对对，就完全可以达到那个效果了。但是现在它整个就说是有警察的一个协调，一个疏导功能，然后是整个，哎，在该在哪一块停车的，该在哪一块去协调，它基本上全部给你协调。你走下来之后，可能也就是10多分钟、20分钟，基本上就可以走到景区入口处。 昨天我看推送， 然后有一个新闻就说，一家子出去爬山去了。 嗯， 后来一想，家里那个小狗待着多寂寞呀。 嗯， 带着一块儿去，他们家那狗呢是一个巨型贵宾。 哦，我是不是150多斤那个？ 真的吗？ 你都没看吧？ 没看。 你看，然后说，带着狗一块儿爬到山顶没问题，狗都坚持下来了。但是从山顶往下来，狗说什么不下来了。我天哪！说那巨型贵宾 那怎么办？坐缆车上？ 乍一看小100斤、 啊， 说那没办法，他就要求抱，不抱的话不动了。 所以这种狗就是喜欢别人抱它，无论体型大小。 然后我看底下跟帖，其中还说呢，我就是狗的主人，我们家狗没有100斤，我们家狗实际70斤哦。我心说70斤，您抱着从山上下来，我的妈！ 那也不容易的， 太辛苦了，真的。 但是你说那个巨型，因为我见到的那个是巨型的，是多大呢？是150斤。那个脚踩到你脚上的时候，然后你脚都疼，你知道吗？ 不用说疼。他的体重早就超过我了 这个不能拿这样来去比较一下、啊、 叫实力碾压。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的听众袁说了、刚从罗平回来，油菜花已经盛开，而且各种桃花点缀着乡间风光，非常美。 嗯，罗平是就是几乎大家就是在春节期间的时候，因为假期足够，对，最早先开放了，对吧？云南的就是包括这个，包括在昆明的整个周边的一些地方啊，他们也有很多的油菜花、 不过我觉得你这个方向特别好。 嗯， 我真的先开始就是咱们没直播的时候，我还担心你要说的那些地儿都是特别有名的地儿， 婺源。 啊，如果要说这些，其实去过的人有很多，然后、 对对对 对, 对 吧？ 对， 那你说介绍这种可能意思不大，但是你说比如说像兴化，包括你一会儿要介绍的像安徽啊等等， 对对对， 可能知道的人、可能当地人一定知道。 嗯， 但是 当地人他没有兴趣去看，为什么？天天在他跟眼 啊，对 对, 对, 对, 对 眼前的 他是个农作物、 啊。然后我们以前去这种地方的时候，他们都特别好奇的问我、你们为什么到这地方？我说这人少，这没人。 哦、 啊！我就给他们说很多，他说这有什么可看的？我说是我们就是想看油菜花，你说这有什么可看？他说我们天天见你，我们都看烦了。 是是 啊，我说 这叫眼边没风景。 对对对对对对， 是是 对吧？ 啊，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是就是尽可能我们能选一些就是大家可能说不是说经常去的， 嗯， 然后就是可能也比较不是说特别有名的那样子的， 但是景色还不错，是吧？ 对对对对，至少能给大家一个。 但是波哥，我记得好像是小胖前年、他好像去了趟婺源。他好像就是这个时候，一般大家去婺源不得3月的中下旬渐渐开始去、那时候算热起来嘛。 对、 他好像是3月一开头，他就去了，然后说哎人很少啊、但是风景还很好、而且那时候没有那么多游人、住的吃的相对都比较便宜、还给我介绍了说哎那儿有一个特别好的臭鳜鱼，说臭鳜鱼是用那个什么榴莲做的，听得我还挺有兴趣的、所以会不会波哥您做旅游这么多年了，会不会存在这种热门景点它其实会存在这么一个相对的小淡季吧、就是咱就说它可能是大家的关键是3月中旬那儿才开，我肯定是3月中旬4月初我这时候去，会不会其实它3月已经开了、有这么半个月 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你掐个头去个尾儿，它油菜的花的花期啊大概能维持到1个半月左右。 嗯， 他就说他因为在调整嘛，就是他们现在在种植的时间呢可能这种原因嘛，具体怎么调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可以清楚的就是从它开始的时候它是不分片开分片区开的啊，然后为了也就是为了一个分流的作用，就是大家可能会集中到有集中到那几天人特别特别多挤不下、但是现在呢很多一些油菜花区域就会把这个也时间一调整啊，也会出现的，比如像他那种看到的，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对吧？或者说是赶到一个一定是赶到这个平时，比如大家大礼拜一的，对吧？你放心，那个地方一般情况礼拜天人都刚走了不少，对吧？这也很有可能存在的。但是就是透过这2-3年的一个看过来之后呢，我们发现只要是他花开的季节里边，对吧？啊，这个人是频率是非常非常的高。 嗯 啊，而且就比如像我说的这个，就是说是，新化这边现在应该是说从北京到那边，到南京开了一个就是一个航班，就说是属于飞机票很便宜的哈， 嗯、 就是比如礼拜五飞，礼拜天不是礼拜四晚上飞，礼拜天晚上返回来，有一个三天的这样一个、 哦、 很便宜很便宜的一个机票，甚至比高铁票还要便宜。 啊、真的呀？ 哎呀，好好好， 哇，看花机票， 嗯， 对， 你知道世界上最短程的飞机。就真的是载客的、啊、飞机， 真的吗？ 从甲地到乙地，就是刨去您安检啊、 嗯、 候机啊，刨去这就是起飞、啊、降落， 嗯， 最短的你知道， 那就是从北京到张家口了吧？ 对对对对， 一共飞了25分钟， 没有 真的飞，我妈飞过， 在英国，在英国，就是刨去安检那些时间， 嗯、 起飞降落， 嗯， 一分钟， 一分钟 啊。 那个上面那什么请系好安全带那宣传片还没播完呢就落了， 落了，对， 一分钟大概 为什么呢？他 大概因为他实际上就过一条河， 嗯， 大概收费可能合人民币200来块钱，大概是 啊、 短途飞机， 不过也确实是一分钟200来块钱就没了， 那当然了，那当然 哦、就为了过河，为什么不坐船呢？ 可能船比飞机贵，当然这瞎说了、 啊。 来来来，那还有3分钟的时间， 嗯、 除了这儿，南京也有是吗？ 你像在南京了，其实大家可能是大部分比较熟悉的是秦淮河那一带，对吧？啊，秦淮河、夫子庙或者南京市区的这种，其实，在赏花的这个季节里边，南京也有很多花，一个是它的梅花，对吧？一个是它的 樱花，好像也挺有名的。 梅花、樱花也确实都存在，对。那么它的这个时间段基本上也在3月份、3、4月份这个时间啊，然后在距离南京90公里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安徽和这个南京的合肥和南京的这个中间， 嗯 啊，有这样一片花海，就是也是有一个国际曼城叫高淳，啊，那么高淳这个地方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写生的一个基地，也是油菜花海的一个基地， 哦， 也是不是说是像大家一些快节奏的，因为好多人就是我确实是从。前几年到这两年啊，就是一直在关注那边的客流量，但是那边的客流量其实我发现一个，它完全就是说是不是像大家那样就是人挤人的那种情况，甚至包括在过节的时候， 嗯 啊，就比如赶到清明节也正式是油菜花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虽然是人多归多，但是它不会挤， 嗯 啊，因为它整个是一个就是完全就是一个这个小镇吧，或者是一个古城古街啊，就是一个完全就是一个是特别慢的这个生活节奏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大家给它称为一个国际曼城嘛、 oh. 啊，就是一个慢节奏的生活，然后整个它的房前屋后到处啊全是油菜花， 嗯 啊，而且错落起伏还是有致的，就是很多，为啥我说是一个写生的一个基地，很多一些学生可能会到这个地方画画画啊，写生，它的人流不是那么挤、 嗯、 而且它的交通比如到从就相当于从我们北京到延庆是一样，从南京到高淳就是这样一个距离、 哦、 啊， 大概90公里， 大概90公里， 嗯， 对，这是一个很精确的一个数字，就是90公里。 怎么你是怎么能记得住的？到延庆是90公里？ 到延庆没有90公里， 知道。延庆的龙庆崖景区肯定是在90公里左右， 啊、对，那到景区嘛， 哦 啊、对、 哦哦， 那么到这个。它这个雅西曼城的这个老街，这本身是有一条老街， 嗯， 到老街是有一个距离，然后从老街，然后再到这个油菜花海，因为整个沿途当中，你完全可以看到整个到处是这个油菜花海，而且包括它当地的也有一些民宿、 哦、 做的也特别的好， 对， 嗯， 像我们的听众朋友，当然去过很多地方的听众朋友很多啊， 嗯、 比如说像小爱、 嗯， 他就发了很多的照片，这个照片呢、 嗯、 就是在安徽看的油菜花， 嗯， 而且除了大片的油菜花美景之外，而且他还把徽派建筑那种流水包括那个飞檐的那种标志性的房子， 嗯， 都拍出来了、 哦、对，所以就是好多朋友啊现在已经出去玩了，您也可以把您在各地玩的看花的那个经历照片都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啊，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这一节先跟大家聊到这儿，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说花。 这孩子自信飙英语，力不英语。 We the first three, join us.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当代商城魅力女神节启幕，3月2日至11日，鼎城店满100最高减38元，逢特惠日满600赠60积分礼，多买多赠，装扮魅力女神就在当代商城鼎城店。 严寒渐去，万物充满了生机，春天来了，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我们继续启航前行。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漂泊在外奋斗不息，但不要忘记家人的惦念。 八达岭奥莱感恩常在，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这里不仅有国际级的购物体验，还是您和家人京郊度假的好去处。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李工，为大家说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李工您好。 你好。 哎，时间交给您。 今天天呢，应该说对于北京来说还是不错的，这个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9度上下，有的地方达到了11度。明天的气温呢，应该说从预报上和今天没有太大的差别，明天预报最高气温是9度，气温还是在继续回升当中，但是这一轮的回升不仅仅是止步于9度，因为后天就报到了13度。那说到北京，然后咱们就说说明天咱们全国这个主要的旅游的一些个天气。明天如果说因为明天是正月15，要看雪打灯的话，那你要去东北省会城市长春，有可能出现雪打灯的景象，那其他的城市呢，这个省会城市可能都看不到了，因为降雪主要是在东北的局部地区，再就是新疆的天山北部，那其他地方天气呢还都是不错。南方呢主要是以阴雨天气为主，各位地方可能是云遮月的情况，还有些地方是下着蒙蒙的细雨，所以这个雪打灯那南方肯定是看不到，因为那边温度比较高，像海口明天预报的最高气温就要报到33度了，所以这个气温是比较高的。那么像中原地区明天的最高气温，像郑州啊包括济南这一线基本上是在20度上下，所以明天对于全国大部分地区来说还是处在一个升温的一个状态。那到3号到5号，我国南方地区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新的一轮的降雨的天气，有的地区降的雨可能强度还是比较强，天气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好啊，谢谢李工。 哎，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点六，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赢六步。 好的，小段的广告过后，咱们继续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跟大家说说春季看花。大家好，我是孙涛。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张波。 嗯，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张波。张波是初城网的创始人张波。刚刚在上一节的时候介绍了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可能当地的朋友都很熟悉，但是可能对于非当地的朋友不一定就那么熟悉了。也许有一些小自私的朋友说，哎呀，千万别介绍了，每年我去那儿我觉得景色可好了，人也少，这么一说下去可能那边就不好说了。 基本在我们这边台里边说这种情况的概率非常高。 嗯， 所以说有时候搞得我是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挺纠结的哈。 还是要说，还是要说。介绍两个地方，一个是 新化的人肯定相对多一些， 还有一个呢是 高淳，对，就是南京的高淳。 基本上都是以南京为中心点往外走吗？ 我觉得最合理的是从南京为中心点。为什么呀？就是你南京的它的整个车次也特别的多。如果说是比如说是我们直接从北京出发的话，到新化的话，然后是去到盐城是最方便啊，然后如果到新化的话，它还不如说是你后来回到这个什么扬州呀，对吧？从扬州再到南京，因为你出去不可能我就这一天吧，对吧？你最起码需要2到3天的时间，对吧？那么你这样子的话，可能整个你这样的行程可能安排的就比较合理一些，也不至于那么赶的。所以说为什么这两个地方？因为这两个地方它牵扯的正好在这几个位置当中，还有很多的看点可以去看的。对吧？除了你说是，哎，我看完油菜花了之后，然后你像江南的很多一些园林，对吧？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去看一下的，对吧？但是大家选择去园林的时候，一定要错开这个高峰期。你比如到瘦西湖，你一上午走的话，然后可能说是你走到下午走出来，这差不多已经挺好了。然后如果说是你下午2、3点钟过去的话，它的客流量就没有那么大了，因为大部分的旅行团是为了赶时间 啊， 所以他会选择上午的时候进瘦西湖。但是我建议就是大家你反着来也特别好，包括夜游也是非常棒的。 对，或者那一块好多的酒店都在瘦西湖景区里头。 贵呀。 那个 不是，它有特大一块呢。 啊，是吗？ 特大一块，就比如咱们熟知的迎宾馆是在那里的。 贵呀。 但是迎宾馆再往边上，那有一得有好多家，有的不是特贵的、有的是挺便宜，就也不能说挺便宜的、 相比之下， 相比便宜的也在瘦西湖景区里，您就多走两步的问题，也就是3、5分钟的路程。那个呢，就我记得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是你住在那儿，然后你远处看见你那个瘦西湖的风景和景区，它是其实是有拦截的，就是它景区的人进不到你酒店的这个景区里来，你就在这一块你看着瘦西湖、感觉是非常好，等于一举两得。我觉得可以约一下这种。 好， 而且人酒店的餐食相对在那里边也算是不错， 也算是不错的。 你也可以尝一尝。你说到了扬州，你不去迎宾馆吃一顿，有人说，哎，你这个是不是没吃到正宗的扬州菜？好多他会住一晚上，我觉得大多数家庭 对 是 可以 接 受， 可 以接受的， 对吧？ 而且现在大家对住宿的这个需求是， 哎， 很高的。 对，那里头真是，我是哪年，反正也是4月份去的嘛。然后，哎呦，那里头那真是5步一个花，6步一个那个景，就真是不比那瘦西湖正经的那个景区里要差。而且， 对， 人少啊，人少你拍什么？ 它都好拍。 对对对。 手机我问你，我想拍个花，发现里头100多人民群众，你还得给他们 P 掉回家。 你想拍个桥，你会发现上面是人头攒动的，太恐怖了。 但是。说的是扬州吧， 扬州 、啊、对，但是扬州我觉得如果我去的话、啊、主要奔着美食去， 对呀、啊、 吃的早上吃、啊、晚上吃， 而且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安静的、啊、 晚上得泡 啊，对，我说晚上泡我这说早上吃， 这个倒没参与过 皮包水水包皮、啊、 皮包水水包皮，这到地方你必须要体验的、嗯、你看 吧， 你走的累了， 我的意思就是留一点美好的记忆，下次没尝试的可以下次再尝试嘛、 啊、就是留点遗憾才叫完美的、 啊、是 而且 是是是是 而且我还当时去扬州路上我还有这么一个体会，就跟今天的油菜花还有点关系， 嗯， 当时也一直想说、 嗯， 哎呀，是不是应该去看看油菜花？因为我4月去扬州，那个小胖是3月去的，婺源嘛、 嗯， 跟我形容、 嗯、 说的我这荡漾的春心就已经飞到了婺源了。但是后来我发现，因为我们是坐高铁去的， 嗯， 一路上你就往窗外看，全是油菜花，就是走一地儿，哎，油菜花，走一地儿油菜。虽然没有他们拍的照片那么大面积、 嗯， 但是你在高铁上看一路啊， 嗯。 也其实看得差不多了，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哎，这时候烟花三月下扬州， 嗯， 是一个既看了油菜花， 嗯、 而且又像王维 诗美了， 诗美了，而且人家那个景色确实也是好，而且还有扬州那边离得不远的河豚节， 对、 啊，去年开始咱们吃河豚很热，那北京就开了很多家， 对， 做河豚的馆子， 对对对对，而且好多河豚是我们自己不会做。 你自己不能做， 不能做，反正是我听我，因为我们是有一次在出海的时候啊， 嗯、 是海豚了，不是海豚，就是反正是也是、 哦、它河豚属于是洄游鱼， 对对， 到海里也到湖 啊，差不多是那种情况。 嗯、 一网出来这么多，这家伙怎么整啊？后来一问，他们说你们要会做才行，不会做、嗯、放生吧。 是的，是的，是的， 确实是我们看了看， 要不很危险， 这个东西我们也不会弄。然后干脆给人放生， 是的，是的，是的、 嗯，所以可以到那边尝尝。路上高铁就把油菜花看了。 当然，关于油菜花能看的地儿还有很多啊。 嗯， 但是咱们就不一一介绍了， 嗯、 因为我记得看油菜花还能看的地儿，比如说往西北走，西北走也是有的。 是啊， 对吧？ 啊， 汉中 啊，对呀、啊，然后包括青海。啊 青海那个是季节、啊、不到这个季节 的，对，我就是说嘛、 啊、对对对， 看油菜花的， 对对对对对， 那有很多 啊，有很多， 所以关于油菜花咱就先说到这儿、 嗯、 接下来咱们要聊聊比如说看桃花啊等等、 嗯嗯、 但是在看桃花之前呢，我们先帮助几位朋友好吧、 哦、 先帮助几位朋友、 啊、 首先我们要帮助我们的老听众向日葵朋友，他说后海有美食吗？ 后海 这样，后海美食可以问你，后海酒吧你就问波哥， 哎， 不是， 那你负责点什么？ 我念微信嘛， 你负责后海地铁坐到哪站、 哎、这个可以有 是吧、 这个、 这个你知道 啊，行行行，来后海美食， 我觉得后海那边景区里啊，我觉得有几个地儿我推荐大家，因为环境挺好的，比如那个孔乙己、 嗯、 那个地儿，我觉得在那儿看看风景挺不错，还有同和居 啊，同和 在那儿有一个店， 嗯， 他那个店啊，大家一定要过两天，比如找一个天气好的外面不冷的时候，上他二楼那个露台，他那个露台呀、啊，你在那儿不是几个人喝点茶，然后抬头你就看见后海就在你下头， 嗯， 风景很好，而且晒晒太阳这个季节也挺舒服的。 对， 关键是这几天也没什么大风，就找一个那种风和日丽的，是吧？找一个那样的天气，而且同和居的饭，咱说实话也确实是很不错。 对， 再过一阵儿，比如您说我春暖花开了，真正暖和起来。对面和对面那个烤肉碗、 嗯、 烤肉季， 烤肉季， 烤肉季，烤肉季有船餐， 嗯， 就这个啊，我觉得如果是外地朋友的话，我建议可以来一下，就是先要几个菜，然后他有大船有小船嘛，在船上，然后还有那个请的那个艺术家能在船头给您弹唱，我觉得这个呀，如果是作为一个旅游项目来说，它还是挺雅的， 是、 嗯、 对， 很有感觉的。 哎，你又在上头吃、 嗯， 而且呢，它划船带着你游了，算是小半圈后海吧。你感觉人家都在桥上看风景，你就是风景本人，是吧？他们老能看着你，你自己在那里头吃点儿，然后听人家唱个小曲儿，很惬意。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也是别找风太大的天气，一船容易走不稳，二。食物凉得太快， 对， 就这是一个问题、 嗯、 但是整体玩起来你觉得很好玩， 嗯， 还有就是别愣往那个特面上那种饭店里走，其实后海周围就是那一块儿吧，咱饭它有很多小胡同，就那小胡同里头还有挺多小饭店，那些小饭店好多也有自己家的露台，就是你上他们家那有的是三楼了都、就是也能看见整个后海地区风景也不错，或者您说我就在这块逛一逛，我不爱在这人，因为景点人肯定特多，你吃什么都得排队，往鼓楼那边稍微走一走，或者在河边再走一走，吃的也很多，比如什么福林酒楼啊什么的，叫福林酒家吧，在那河边就是不太好停车，而那里头他们家那个烧那大黄鱼，就那几个菜反正是，但是很好吃，就是我觉得推荐这几个，大家景点里景点外应该就都差不多了， 没问题了。 如果再有钱，丽家菜离得也不太远， 有点贵 那个确实，所以我说如果您再有钱的话，丽家菜也在那附近，确实也不远，1000米之内肯定到了。 是， 是，如果您要是吃饭的时候想喝一点小酒，建议您反正那边停车也不容易对吧， 对， 建议您坐地铁去，坐地铁选择公交6号线地铁，可以直达门口走不了几步就可以。如果您要是说哎，我想走2号线能不能，也可以在德胜门您下车、然后就可以快步进胡同，然后进入到后海、到后海之后可能第一个能够到的就是 丽家菜 第二个到的就是孔乙己就这沿着河边您走的 这个其实坐地铁就是比较方便、 很方便、 而且你就是不管怎么着，他首先第一个堵不了车， 对， 不管在任何时候，第二个你还能省点钱，不用交停车费的， 对， 对吧？ 第三个问题在于你有钱，你可能都找不到停车 位，对，是这种情况。 好，来来来，萤火虫就是刚才我说人家发了很多 照片的， 照片美景的照片，而且呢人又发了好多腊梅的，说到泰州。看的腊梅哇、也非常的漂亮，黄色的花、满树都是、当然人家呢给咱们发了这么多的美景，咱们也得帮助人家一下，人家说呢在四月份的时候要去一趟大理，在大理玩一周的时间，去过大理吧？ 去过， 好好好，涛也去过， 我也去过， 对，来 波哥说吧， 行，分享一下经验。四月份其实去大理我觉得不错哟。 是这样的话，就是四月份的时候，就是首先去大理那边肯定要是到苍山洱海这边的，这是大家一个固定的一个路线， 传统项目， 对，传统的项目是必然是要去的一个地方。那么苍山上可能还是看雪就是说是它不管它多少条沟，多少个峰，对吧？18条沟，19条峰，对吧？那么这些上面完全是苍山的雪是要去看的，而且就是在前几天，我好几个朋友还在那边发那边的雪，然后非要勾搭我过去，你知道吗？后来我最后想了，我说不行，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再过去了要不然我也就跑过去了，因为春节就几天的时间。然后呢，现在就因为去年的时候，洱海它好多一些的这个街区里边的、 它那个临海的所有的那个就是民宿全都关了， 对对对， 重新改造， 对对对，在改造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说呢，我觉得说是它现在来说，基本上说是还有一部分已经可以去入住了那么是体验还是非常好的， 对 到那边之后呢，就是这是一个点，最起码在这边的话，应该差不多大概能待上个1到2天的时间就可以了，也不需要时间太长，因为你到了大理之后，从大理到这边的话，距离也不是特别的远，对吧？肯定到那边是租车，或者是你开车过去的，对吧？就是这样一种线路。然后从大理呢，有几个方向可以选择，一个方向是从大理往丽江方向去走那么包括从丽江再到虎跳峡整个这一条线路下来之后，可能需要5到6天的时间如果再往下走的话，那可能我们就走到一个318的国道上了那么就走到滇藏线上了。但是这个 香格里拉， 对对，但是这个线路我就不做太多推荐了，到什么到梅里雪山对吧雨崩村对吧，但是那个可能去雨崩村我觉得还是比较辛苦，就是看看就行了对吧，就是你要再徒步再进去的话，可能这个至少需要你4到6天的时间那么这一条线路基本上是，这是一条比较常规的一种 经典线路 一种就是说是大家一个玩法是这样来走的 好，咱们进一条广告，然后我跟您说说大理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 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停留步。 咱们抓紧时间说说大理啊，大理我在那儿玩了有小半个月，就是 我 一直像波哥说的，现在海边的那些您看到的风景如画的那些个民宿啊，不一定都开，可能现在整治完了，有一部分证照齐全的可能开了， 对对， 但是我相信肯定有最少一半吧，可能还处在歇业状态吧， 三分之二， 对吧？ 嗯， 还是处在歇业状态，所以您提前打一电话问问人家能不能住，但是古城里头的100%是能住的，因为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他们贴封条第一天， 嗯， 我见证了这一刻，我 你就不该去，你去了人家先贴条了， 对对，他们说是说全贴了，但是给他们因为也是为了洱海更好， 对， 那个、排污的那个问题， 对对，排污是一个 这个确实很大的问题， 嗯， 但是洱海确实是漂亮啊，嗯、因为我还看见有一个咱们台湾的一个朋友在那儿。弄了一个那个翻板的那么一个小的基地 啊， 因为你想洱海它等于是湖嘛、 嗯、 湖只要有风你在上面玩一翻板那是非常带劲的， 这也是你的最爱我相信， 哎，我当时就看上人家那个了，但是不知道现在能不能玩啊，但是我看那人有人玩，古城里边大家也可以走一走，如果您这个时候可能的，如果您能赶上他们那个，他们叫三月街， 嗯、 对吧、 嗯？ 就是那个、 嗯， 等于是他们那边的，类似咱们春节的这个感觉，大型、 一个大型的节， 那个您去看看，真是我跟你说，绝不后悔啊！就是人家那大型节，从卖挖耳朵勺的到卖那个大型农机的。各种各样的，就是感觉你生活中的所有需要都在那个集市上能解决。我是多少年没有看过那么大的阵势， 太热闹了， 全是人啊！我跟你说，那个到那个古镇那古城那条街嘛，它不就都在那儿摆吗？然后在那个方圆多少公里之内，就那车就不让走了，就拦住了，你只能坐公共交通到，你就能看见很多。他们当地少数民族的老乡， 嗯， 背着篓，他们那边还都背那小竹篓。然后他，我一问人，就说我那坐了好长时间，从山里来的，到这集市上买点什么东西回去。哎呦，你在现代的城市里头，你是见不到这种风景的。包括有赛马的活动，还有那个白族的阿姨们在那儿唱歌。 嗯， 哎呦。我给我的感觉真是非常好，但是大理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您睡觉特轻，您做好心理准备， 嗯、 因为风花雪月第一个就是风， 因为它很， 我想说， 就它那个地理环境是那样的、 哎，风啊，真的不是吹的，非常之大呀，就是像我这么一睡觉有点死的人，晚上给我吹醒三回。就那真是像那个小品说咣咣倒我房门，就那个劲 儿、啊、而且它的主要房子的建筑是木质结构的偏多、 哎、 对 啊 对， 所以隔音效果差点， 所以就是大家住民宿、嗯、你肯定在那湖边它肯定风就更大， 对 对， 所以如果您睡觉比较轻带一个那种隔音耳塞我觉得是很有必要、 嗯、 其他我觉得像波哥说的玩就完全没问题，因为城也不大、嗯、您自己撞 对 租个车逛一逛一两天真是足够了， 哎，你在那边都吃什么好吃的了？ 有他们的那个铜锅的那个牛肉 啊，对对对， 那个我觉得非常好，在集市上有卖铜锅的、那可以买，很好看的锅， 因为那边特别流行吃那个牦牛肉， 对， 涮锅的，但是他直接把你都搭配好了。 我是吃他凉拌的那个牛肉，也是牦牛肉， 那也不错。 对，那个反正比较适合，因为有辣椒啊， 啊 就是我比较喜欢吃的是辣椒， 是是是， 所以说我觉得这我比较喜欢吃这样子的。 嗯、 就是，涮了锅可能说是那我觉得涮锅子在哪个地方都可以吃， 哎、 嗯，对吧啊？但是我说是，哎，他这个那个牛肉做的，他不像我们现在很多一些地方啊，就是那个牛肉上面好多淀粉的那种啊， 嗯、 那个没法吃。 是是， 嗯，但是那个牛肉，我还觉得到那儿他那个涮锅。一定要吃一下， 对， 因为和咱们这边涮锅、 嗯、 真是完全不一样， 味道也不一样， 肉也不一样，包括那个蘸料碟儿里头那个白腐乳、 嗯、 我觉得大家也要尝一下、 嗯、 就是让人本地人给你调啊，别自己瞎调，因为你自己瞎调啊、嗯、还是调自己喜欢那口， 对， 尝一尝，就是好吃不好吃的咱 体验一次， 体验过、 嗯、 还有酸辣鱼这个也很好吃，是叫酸辣鱼吧， 是， 对吧，大理酸辣鱼，而且那 刺儿多点， 你赶上什么 赶上那个在人家那儿打上什么鱼，他就能给你做。我吃过拿鲫鱼做的，就是从洱海打上来 更多了。 那个鱼啊是鲜甜的， 嗯， 因为是现打上来的嘛。 对啊， 嗯，就我感觉味道也非常好。嗯、还有往那边，我跟大家那回说过，就是往大理那边走走多远，我忘了，不太远的一个地儿，是他那儿也有一种东西叫黄焖鸡，但是和咱们满街吃的那个黄焖鸡米饭还不是一回事儿，它有点像那个四川那个辣子鸡的那个感觉。 因为在那边开饭馆的很多人都是四川朋友， 不是，这是人家云南的自己发明的 几大块、 哦、我以为是四川朋友、 啊、还真不是、 哦、 有些是拿白水煮的鸡、 嗯、 啊，有些是拿这个就是看上是发泛黄色的这种的啊、 嗯嗯、 那么它有些是这种类型的、嗯、然后几种做饭的，就是几个地方的，一个是东北人、 嗯、 东北的这个饭菜的味道比较多、嗯、一个是四川的、 哦、 其实还有另外一大块是我们北京的 哦， 有 对，在整个在那一带的整个很多 北京人超级多， 对，占了将近三分之一的比例， 有一个专门的小区还当地挺贵的、 啊、 我有一个朋友住那里，我一进去他说哎，你看这楼这楼这楼这楼全是北京来的、 嗯、 大家也好扎堆儿啊。 大家其实真的说也是 热闹嘛， 也是为了图着一个我到那边去选找一个就是想度假的一个地方， 对， 我去了之后我可以就是趁我休闲度就趁我有假期的时候我可以在那个地方待上半个月、 嗯、 待上一个月， 对， 那边讲究这个节奏也是一个慢生活嘛， 很舒服， 对对对对，就是慢慢的就是不一定我就是逛多少个景点对吧， 对， 但是你就是在这一个在这样一条古街上，不管它下雨或者晴天，它下雨是一阵一阵的啊、 嗯、 它不会说一下多长时间， 是。是， 你就在这个街上去走一走，去转逛逛逛那些店，看他们，看大家去玩的时候，也是一种、嗯、也是一种享受。 是的，是的。 嗯，到大理，我觉得如果您景点都逛差不多了，逛逛当地的菜市场， 嗯，对， 非常有特色。 然后再买个铜锅回来。 哎，铜锅可以，就是大家看他们那儿卖肉和咱们都不一样， 嗯、 咱们那肉是你感觉恨不得肉丝肉片都能给你切好。 嗯， 那边他们那个宰猪的方法也不一样，他们那儿云南有一道菜叫生皮。 嗯， 其实就是那个猪，那宰完以后要搁火上得，也许可能是烤一下， 嗯、 或者是烧一下、 啊对对对。 所以大家看到人那儿卖的那个肉，好多你觉得都是那皮是有点那个烟熏的那个、嗯、那个色儿的， 黑的发灰的那种。 发黑，就是燎了一下、 嗯。 其实那个生皮也是云南菜当中就比较代表的一个， 嗯、 其实它不是完全生，它也等于是烤了一下。 哎， 可以尝尝。 哎，你们俩说了这么，你没喝当地啤酒吗？ 那个等会儿再说这酒事，酒是肯定少不了的。 对，还有、 啊、 我就是在市集上，我再多说一句啊， 嗯， 市集上有卖他们云南当地的各种各样的蘑菇酱， 嗯， 能恨不得跟咱六必居那个摊儿似的，得有好几十种， 好多种，嗯， 你随便买哪种尝， 嗯， 都特好，而且啊、 嗯、 能带回来，他能给你装瓶儿。装那个 人家直接就给你运回来了，现在特别方便的，就是说你扫上码关注，不是和人家一交流，你比如说你在我现在我回来了，我家吃完了、 嗯、 OK 你给打一电话， 对， 直接就给你递过来了啊。 我还在市集上留了一个做那个黑糖的一个姑娘， 嗯， 她那个、 啊、你把姑娘留那儿了， 微信 啊， 重点跟黑糖没关系，跟姑娘有关系 了，就是我以后再买、啊、因为买了好多回来送朋友嘛、 啊、 然后我说你再买点，人家直接给你发货，这特好啊。 没跟你说吗，我住古城里民宿，但是很便宜啊， 嗯 嗯，大概一间房一宿还包括早餐， 嗯， 一宿90，哎，我觉得这个挺好，就在那住了、 嗯、 然后它是一个二层的、 嗯、 二层那是弄一小书吧、 嗯、 我在那儿正好看看书还能写点东西、 嗯、对对对， 哎，我一看那个小书吧上的有一本书很眼熟， 嗯， 我拿了一看，播音主持概论， 可能家里住了一个你的 室友了啊，嗯， 个性化定制啊， 嗯， 好，咱们这一节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下一节我们给大家介绍桃花啊，什么那个樱 花 啊，牡丹呀，好多可以看的，大家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18:03，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第三节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出城网的创始人张波。 大家好，我是张波。 一聊到玩，你们俩就像脱缰的那个 野马一样， 哎，对，拉都拉不住啊。 而且主要是我们两个呀，对大理这个地儿感情很深，而且确实也好， 是 吧？ 播音主持概论， 你看你这个就点出人家 记忆特别深刻的， 人家可能那个年代啊就已经细化到这是为你定制服务的，知道你是干这个的，给你来一本书， 专门淘了一本回来放那儿，然后你知道你在哪儿， 你90块钱的服务细致到这个程度，现在上哪儿找？ 行，早知道我也带一本普通话语音放 啊，送给人家作为回礼是吧？ 啊，现在不是这个又特别流行吗？ 是、啊，来来来，那咱们接下来还得说回我们今天的主题，因为，春暖花开了。之所以叫春暖花开，实际上很多地方都可以看花了，因为我们从第一节就给，张波一个方向，就是咱们从南往北说，那，啊。这个油菜花咱就告一段落了， 可以告一段落。 接下来咱们说说樱花啊，桃花啊。 好的， 可以吧？ 说说桃花吧，先。 桃花其实我要说的话，就是大家可以耐下性子稍微绷一段时间。为什么呀？北京的桃花就特别牛。我觉得是这样一种感觉，尤其到了平谷嘛。这个平谷是号称为京东绿谷啊，也是整个就是百里桃花长廊的一个概念，就是。 但是那怎么也得到清明了吧？ 是这样，到四月中下旬了。 五一。 对，这是在我们北京这边。但是相对来说，在整个南方一些部分的城市，它已经是在这个三月中旬的话，就几乎是已经开了。而且你就比如说是举个例子，像在无锡。对吧？无锡它可能是以樱花为主的，对吧？而且是它是这样的，无锡我觉得如果就是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云南嘛，哈，就是也是一个比较花的一个四季如春的一个城市哈。那么说是如果说是这样比较的话，我觉得无锡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呀？它从12月份开始到1月份，对吧？到现在2月份到3月份的一个梅花，完了之后紧接着就是郁金香啊，完了紧接着就是樱花。啊，完了，紧接着就是杜鹃花。 哎呀， 知道吧？就是它整个是一系列的，啊，就是几乎是没有中间没有任何间歇的。 哎呀，这个好啊， 这个地方好吧？ 赶上我们文艺广播，老有人在上节目，是不是？ 对，百花齐放嘛，啊。所以说是为什么我说的这样一块我就要提到这个无锡这一边了，就说是也是大家在将会在这个3、4、5月份的一个热门的一个目的地，就是可能之前大家旅行的时候几乎是避开了，对吧？就避开无锡这个地方去走了，然后呢，其实我为什么要推荐呢？因为之前的时候对樱花的概念我觉得我们北京也有啊，我们再绷上一段时间都可以，对吧？但是看江南的，对但是看整个江南的，其实在无锡的樱花基地，它在全世界都是有排名的。在全世界它应该排名在几乎在前三。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不用出国，不用走太远的距离到日本去看樱花了，对吧？就是大家不知道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叫鸢头渚，这个字儿特别 不好认， 对，好多人都问 鸢头渚是冤有头债有主的意思吗？ 对，不是， 肯定不是这意思。 对，它上面是一个圆字儿，下面是一个口，然后下面是一个店， 这么复杂的一个字， 就是对，就这个字儿可能是我刚开始第一眼看的时候，我说这是什么字儿，我也不知道， 感觉是三个字，是吧？ 对，然后后来我问了人是鸢头渚啊，那么鸢头渚了这个地方，它其实说是有一片樱花林，是就是比较。早些年的好几十，应该是在几十年前啊，就已经完成了整个这一片樱花林的一个种植了。所以说是为什么？就是一个是到鸢头渚去赏樱花，再一个就是可以坐它的七轨古帆船。就是人少的时候可以坐啊，当然人多的时候大家就拍拍照吧。最主要的，我并不是说是它这个白天去看它这个樱花，你晚上去看是最漂亮的。 晚上还有灯是吗？还是 它的整个灯光反衬出来的樱花，因为樱花它这边的樱花全是白色的，然后说是灯光一打上之后，它各种颜色五颜六色的都出来了，这是其一。其二呢，然后说它整个樱花花瓣会落到太湖的整个这个湖面上，然后这是一个非常有感觉的，就是整个你可以看到这个樱花雨的一种感觉，就是晚上的时候也看得特别清楚，而且从 它因为本身是有灯光嘛，水面也是会反射出来光线的、那么这个效果也是特别的好，而且它本身呢，它就是从它的赏樱花的一个角度来说，是你就站在这个站在它有一个专门的观景台嘛，啊，樱花的有一个五层楼，你可以上那个楼上面去啊，晚上的时候人也不是特别多，你可以整个看它的一个全景。无锡这个城市它整个是应该是覆盖的是一个太湖的整个一个圈啊，就是算是几乎算是沿太湖吧，你不用说是在这个地方，我不需要说我一定要租一辆，租一辆车去走，然后你坐公交车就把，因为无锡这个城市里边，它的看点很多，樱花几乎是在三月底四月初开放，然后在这个时间段是无锡的一些梅花开放的一个最佳的一个季节，那么是梅花呢，就说是因为它有什么荣氏梅园，有冯氏梅园，对吧？有好多这种梅园在无锡，那么说是在梅花谢幕，然后樱花开放，这中间是郁金香展，然后从樱花大概是樱花持续的时间不是特别长，也就是一个星期左右，基本上三月底四月初这个时间段，樱花就是几乎上已经结束了。在刚刚结束完之后，然后在无锡的惠山，它的整个杜鹃花，一个杜鹃花节，你可以看，包括你走的马路两边全部都是杜鹃花，而且还包括杜鹃花海。所以说整个它这就是一下就连起来，这基本上到六月份之后，你可以这么说吧，这个就各个地方都不缺花了，对吧？该有花开的地方基本上已经全开了。所以说这样走下来之后，这是作为无锡这样一个目的地，而且最主要的无锡它的吃的也非常的棒，它的不管说是你不管，因为靠着太湖嘛，对吧？太湖里边的什么一些美食，比如像什么太湖三白啦，对吧？还有包括它这边的也有他们的一些什么清。不是叫清酒，反正是他们当地的什么，就是自己酿的那种 青梅酒。 对对对对，反正就是大体是那样一种感觉的。 但是据说那个上头上的好厉害呢， 就是看他的泡酒的度数了。 对， 度数一般。 去的时候，当地朋友拿一个，我还说呢，这酒看着还挺漂亮的， 酸酸甜甜也很好， 酸酸甜甜的跟饮料一样。 大杯喝。有人说了，说维子好多年没见了，咱们晚上一块儿。我说行，没问题。真的。一瓶。我一人啊，就他是专门拿出来 多大瓶 的倒出来， 一斤的瓶来给他算吧啊， 真的 就是说， 真的 太了不得了， 崩溃了，就是那种崩溃了，就是到第二天，然后就是说那个维子那个咱们第二天要去哪儿。不行，我跟他说不行，我到第二天中午了，我觉得这房子还在转，转的好厉害，我以为我得美尼尔了呢，真的， 对， 崩溃了。 这个确实是我以前也是被这么尝试过一次啊，就是我觉得像我这种不喝白酒的人， 对，因为他喝啤酒嘛，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饮料嘛，大家就喝嘛。后来我才问了，是那个就是一个就是开店的一个老板啊，他自己然后就告诉我，他说是我这个是啊，就是拿这个你们北京那边的酒，然后 勾兑了是吧？ 不是， 然后泡的。 就是他把那个梅子呀，就比如说二锅头， 青梅，对， 青梅 啊， 啪往里一放，就瞬间唰，就梅子是什么色儿，那酒就变成什么色儿。 明白。 对，然后他还是直接泡了将近是有多长时间了？大概是应该泡了在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 你看看。 然后我喝的确实是饮料， 对吧？酸酸甜甜，多好啊！ 然后其实我是第二天下午还晕着的，你知道吗？就是浑身没有劲儿那种。所以说大家在那边喝酒的时候，可能要相对注意一下，对吧？啊，还有包括在他们当地的一些什么糖醋、什么排骨了，什么 无锡排骨， 对， 无锡排骨， 对， 很著名的一道菜， 这也是非常著名的，对吧？但是现在呢，就是大家可能更为熟悉的是一些比较老的一些目的地，比如像在无锡这边，大家可能知道什么灵山啦、三国城、水浒城这一类型的地方，对吧？但是我觉得说是它就是最近啊，就是最近一年多的时间，不到两年的时间，它的那个拈花湾小镇是最值得一看的。拈花湾可能就是它取的这个名字， 拈花惹草的拈花， 这个为啥只要一说这个大家几乎都能提到拈花惹草，它是拈花一笑。它的这个本名的来意是拈花一笑，然后也是很有禅意、很有诗意的这样一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地方它最大的一些特点就是说，地方小镇不是特别大，但是它富有整个一系列整个这个江南的这个小镇的特色，是一个现代化的。但是如果说是你站在一个高处，你整个去看整个小镇的话，就是它因为它一面是临的是太湖嘛，然后就是另外它的整个 从建筑的结构上来说是完全就类似于到日本的京都是一个感觉。然后除此之外它最大的特色还并不在这儿啊。那么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呀，就是它的整个这个当地的住宿的这个民宿，这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你要去度假的话，每一间客栈都有它的一个主题，都有它的一个禅意文化在里边啊。然后不管说是你去抄抄经、喝杯茶，对吧？或者说它每一间的时候都取它的寓意，不管因为它从它的名字就可以听出来，对吧？你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些客栈的名字叫什么无门关，对吧？还有一些叫什么坐看云起时啊，然后还有什么棒喝啊。 那这个屋子我就不去了。去就 这个是带着孩子然后去，这是一个教育的，就是 棒鹤啊。 对对对对，棒鹤啊，就是这么个取名的一个寓意。然后还包括什么百尺竿啦等等，这一系列的一共只有三十多家这个民宿啊，但是它的每一间民宿让你去了会有不同的感觉，然后还是不同的体验。最主要的在这个小镇里面，它并不像有很多的小镇到里边之后，比如或者商业化特别严重的那种，然后你去了之后，然后你去吃东西或很贵，或者是不是特别当地的这个特别正宗的东西啊。到这边之后，它其实它里边的消费是很便宜的，很经济实惠的。你三四个人去吃饭的话，基本上花不了300块钱，就是人均不到100块钱的消费 哦。 啊，然后已经把当地的特色美食全部吃掉。 哎，它也在太湖边上吗？ 它在灵山的脚下，也是。 哦，那很近， 对， 很近， 就是在太湖边上， 很近， 对吧？它应该是属于灵山系统的吧，我觉得是这么回事。 对吧啊。但是它为什么是禅意小镇呢，对吧？就是它一期的客栈是以拈花为主题的客栈，二期的客栈就是它一共分两大期，每一期有14-15间客栈是由景区统一来管理的。然后说是标准都是相当高规格的，就是大家去了之后，并如果说是拿五星的标准来形容，我说它已经足够五星的标准了。所以说它的民宿并不是像一些这个，就比如我自己开发的一个民宿，我自己开了一间这个民宿或者升级版的一种啊，它并不是这样的。它虽然建的时间不是特别多，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说它的这个从它的这个一个住宿上面说是它一个亮点。除此之外，在当地玩还有另外一个亮点，就比如像它的整个灯光啊，就是有一个开灯亮灯仪式。啊，那么亮灯仪式会有整个，你到这边完全是有很有禅意的感觉的，就包括在湖面上，它整个灯光秀的打出来的灯光秀和我们普通的表演那种灯光秀完全是不一样的，很有禅意的，拈花一笑的那种，那个效果就会完全出来。然后除此之外了，它还有包括它的整个夜景，包括它的很多的各种类型的主题活动也特别的多，啊，就是整个这一天两天三天，你在这个地方有你玩不玩的项目，但是小镇不是特别大。 那就说明人家设计的非常精巧了。 好了，我们今天这期看房团节目告一段落。 各位 广告 好啊，咱们进一条吧。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好啊，一条广告回来。刚才波哥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禅意小镇，听起来不错， 是是是， 很有文化， 是，所以 是吧？ 涛子，你下次比如说再出去玩的时候，我建议你到太湖那边去看。哎，你去过吗？ 没去过。 哎，特别好，特别好，就是因为南方的感觉跟北方还不太一样。 对， 因为它真的就像咱们俗称的那种，有山有水有河流。 哎， 就我头一次去太湖，那好多年前了。我不是说在那边喝那个梅子酒喝的特别难受吗？就是我一到那儿，就因为我觉得。我天哪，好漂亮的一个地儿！那天吧，还微微在那个太湖上有一点雾，所以我就放眼一看，我觉得我天哪，这哪是湖啊？这明明就是海， 哦， 就大到那份儿上，你就看不见边儿似的感觉， 哦， 真的， 哎呀， 很美。然后呢，经常是你从，比如说你那个灵山这边的岸边上，然后有一个类似于所谓的跨湖桥。啊，咔咔咔，自己走去，哎，湖上呢就有一小岛，然后那个小岛就是类似于人家的一个小森林公园，也没人，你就在那上的走走， 对， 深呼吸，哇，就那种跟小氧吧似的，就那么一种感觉， 所以你自己要没事儿，比如说背包客，骑个小自行车，然后在湖边上啊，那种感觉特别好。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老说看花儿啊，北方的朋友相对人南方的朋友就有点惨，对吧？你看人家那边的花儿真的是多，而且时间也长。那咱们这边冬天，你看这想看点雪花你都没找着，所以你就好多东西，包括很多诗里头那东西你都理解不了。就人家说一个，因为我前一阵不是找了那个刘志林老师给大家讲那个二十四节气啊、民俗啊，人经常说一什么，我说这个我怎么从来不知道，我也不是一个特别鄙陋的人，说这都是南方的习俗，因为你那花儿你也没有，吃的你也没有，你就剩下饺子了，你还跟人玩什么呀？包括那个过年前嘛，我就想着给我们家贴一什么什么春联，老写那个什么福到什么那个，感觉有点俗，我就上网搜，然后搜到好像是苏州那边有一个花神庙，我们今天说花嘛，说花神庙有朋友拍下来了，说人家那个春联写的就特别，他人家不叫春联了啊，就是门口写了一个对子，写的特别好。我刚才有点记不清楚了，我后来又找着了啊，我给你念念啊，叫风风雨雨寒寒暖暖，处处寻寻觅觅，莺莺燕燕花花叶叶，青青木木昭昭。 嗯，我咋觉得这词儿这么耳熟呢？ 哎，这就是他们那花神庙的那个一个对子。你说这要是新婚夫妇？你贴这么一个对子，你在门口， 完全感觉不一样， 多棒啊！ 是是是， 所以你就说你没有在那个春暖花开， 没有那种环境，对， 你写不出这样的东西，所以必须得到那个地方去玩去看去。好， 好，好，好，像 AN 也是我们一老听众，但是呢，他因为工作的原因嘛，他现在在深圳。 哦， 但是呢他可能用新媒体的方式还在收听收看着我们的节目。他也说了，他说先给大家拜个晚年，他说说到花呢可以到深圳来呀，现在到处都是鲜花盛开了，是人那边暖和嘛。 对， 他说前两天去了深圳那边的园博园，看了茶花展，非常的美。而且呢啊，他也提到了，他说那边看花的感觉跟在北方看花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人家是这样子的，花伴着是绿叶，然后我们北方一般看花是花伴着枯枝。 哎， 感觉不一样啊。 对，完全是不是一回事。 所以咱们这边感觉老特刚烈。 哎， 老是梗着脖子看花。 哎，那既然说到深圳啊、广州啊，那边是不是也快能看到花了？ 不是能看到了，而且 是一直就有， 已经是可以春节的时候， 对不对？ 就是大家是在那边的话，基本上说很多的，我看到我好多朋友已经发到了，就是发到了很多这个，不管是桃花，至少来说，我举个例子，桃花在广州那边的话，然后已经是开放的很多了，然后包括在湖南那一带，对吧？从就在那一带的话，就是为什么我开始略过那一带走过来的话，就是因为那一带说我们现在去，可能现在大家能够集中到一个假期会集中到清明左右了，对吧？那么三月份可能中间这个时间呢，他只能找近点的地方去，对吧？但是那一带的花，人家本身说实在话了，一年四季当中呢，不缺花。 对 对 对，在广州看桃花大概现在就 OK， 一直到三月中下旬都没问题。 对，到三月中旬的话，然后基本上它那个桃花就该 凋了，然后就 别的花来替代 别的花。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说我为什么我说的说是就是走那个方向的话，就是人家是不缺花的，包括你说在云南那一带，他们也不缺，更不缺花，对吧？那么就是对于我们北方来说，可能就是逐步的就会落实到一些什么牡丹花，对吧？啊，一些梨花，啊，那么桃花呢，可能说是就是也是基本上桃花在现在各个区域，包括在宁波呀，还包括在这个就是江南一带，就或者在我们北方这一带都不缺少的。啊， 但 就是 只不过它开花的时候是不一样， 对，它开花的时间段不一样。你比如到我们北方来说，就那会儿维哥我们说了，我说你再绷上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吧？你放心，然后说我们这个桃花海很牛的，对吧？啊，但是在现在来说吧，比如说到我们北京，对吧？啊，现在来说应该是梅花一部分已经逐步的开展了， 对 吧？就是开始展示了这个梅花。 熊丽他们家门口明城墙遗址。 那儿就全是腊梅，每年到这个时候是叫腊梅文化节 啊， 对对， 大家就去看那块儿也风景 会有一系列的，而且随着我们的温度，就是像今年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温度了，很快。啊，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大家就逐步的可以看到一些梅花， 对， 甚至包括在三月份的时候，就差不多在植树节左右，就是三月十二号左右的时候，基本上你说梨花，啊，至少可以肯定的，就是在梨花，基本上说在我们的，比如在怀柔区域，或者在我们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地方，就是大兴了，啊，这些地方基本上是完全可以看到梨花了。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在，其实说到这个梨花呢，我觉得说是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在我们整个中国这一片这个区域当中来，有一个地方的梨花是比较我们值得去看的， 哦， 到四川去，啊， 哪儿啊？ 四川的金川，这是大家都听说过的一个地方， 嗯， 啊。那么说是从成都啊到金川，可能距离比较远，还有400多公里呢， 嗯， 啊，420公里。但是每年到三月中下旬的时候，就中旬开始的时候，基本上，在当地的人都会去选择走他的，就是在成都当地的都会去选择他的梨花节，我觉得好多，你知道吗？就是不是说是基本上全部是一论几十万亩为起步的，他的梨花是这样一种状态 啊，真的呀？ 对，啊，就是你这金川我说的一个，比如到四川的广元， 嗯， 啊，包括他的苍溪的梨花节， 嗯， 对吧？也是基本上16万亩左右， 嗯， 啊，来起步的。啊，还有包括它的就是，它比较近的，包括近的一些地方，就是在成都的边上一些区域当中，就50-60公里范围之内的啊，什么汉源这些地方啊，也基本上也全部是梨花。 嗯， 它就是每一片的话，基本上都是在10万亩以上来起步的。 嗯， 啊，而且包括什么一些千年梨花节， 哎呀， 啊， 千年梨花， 千年老梨树。 哎呦 啊，是这样一回事，就跟大家说是这个洛阳的牡丹是一样的说法， 啊， 对吧？洛阳的牡丹可能确实是，我觉得也不少了。从隋朝的时候到唐代， 是的， 有这样一个， 嗯，主要是武则天弄起来的， 对，有这样一个过程，对吧？反正是我觉得这个年头太长了，所以他那边是千年的梨树， 嗯， 啊，就是你可以看到包括什么，有他们取名也取得很好，有什么贵妃。 嗯，对， 树的这种就是这种说， 主要是 将军类型的， 主要是形容杨贵妃嘛，一枝梨花春带雨嘛。 对对对，就是反正是各种说法的是有很多，再加上本身到那边的话，美食是不用说的， 对 对吧？就是基本上我那会儿下面的话跟我说，我们有一朋友特别特别好吃，完了之后说是计划的到成都玩一圈，然后两天之内就两天时间啊，就是趁一个周六日的时间，嗯，啊，然后他过去吃了17顿饭。啊， 我 堪比去广州， 这个太恐怖了啊！他们算了17个点嘛，啊，计划是去17个目的地，然后后来我说是你们是不是吃了十几顿饭？他说你猜吃了多少顿？我说我猜不出来，反正肯定吃了挺多。他说我们一共吃了17顿饭。 天哪！ 啊， 那样我的话，比如说我吃小面，吃着吃着我能睡着了。我跟你说， 他关键他不只是吃小面，他会选择不同的店、不同的馆子去走。 哦， 太能干了，你们。 对，所以说我说这个确实是让我的话，我也吃不了那么多。你说这偶尔喝上一顿酒，这一天就过去了。 没事， 是 你要是吃这么多，你可以把啤酒戒了，因为没地儿喝了， 没地儿了，确实是没地儿了， 没有份儿让 你用。对对 对， 对对对。 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没关系，因为牡丹花也好，梨花也好。咱们在最后一节也可以说，包括在最后一节的时候， 嗯， 咱们也可以帮助一些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发微信上来跟我们互动。包括人笨笨也说了，打算在三月底的时候要带着1岁的小朋友要去重庆玩。二位去过重庆吗？ 嗯，去过。 那就波哥说吧，我没去过。 啊，你哈，对， 嗯， 因为我也没去过。 我在重庆基本上一个星期衣服没干过。 哦，特别好， 对， 特别好。好，没关系，一会儿是广告时间，在广告之后我们来帮助一下笨笨这位朋友，好吧？ 好的好的， 好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说春天了，要到全国各地去看花了啊。刚才我们已经说了那个刚才说的什么花，桃花已经说的还有一部分啊，一会儿让波哥接着跟大家说说桃花。大家有任何问题还可以接着给我们发微信哈，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一会儿见。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京时间的18:33，各位好，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第四节的直播，我是孙涛。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张波。 张波呢，刚才已经介绍了桃花，啊，樱花， 樱花还没呢。 樱花， 樱花刚说了， 你看 了吗？ 不认真听讲吧？ 说了一部分吗？ 对吧？ 没说完， 脑子里想的全是做那个鲜花饼的 一部分 啊，一部分啊， 对对对。樱花其实地方有很多， 对， 但是我只是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在源头组这一块，它只是属于我们整 个 极具代表性的一个地方，在世界上它还是享有盛名的一个地方，对吧？其实很多地方都有樱花的， 五大， 对对对。五大的樱花，这个可能就是说实在话，一般到樱花季的时候，这个 也是进不去的。 对对对对对，大家，除非说是你确实是愿意去挤的话，为什么我没有做强烈的一个推荐啊？而且其实包括在我们中国的大连，对吧啊，也有很多的，就是在丹东那一块的，还包括在这个旅顺那一块，它都有樱花园。 哎，还有我们家边上，玉渊潭公园。 这个咱北京这边对吧？是捋到北边这块儿之后，对， 好吧。 然后 咱们不是， 咱先说外边的。 咱们台边上，长富宫饭店也有樱花，而且那个樱花啊，还是皇家樱花，就是大家看那日本的樱花，基本都开败了以后，它那个才开，晚樱开的很晚，大家可以到那儿去看看。 但是就是量少啊，量少， 就是量少不重要，其实是。大家你要那么大量，你拍樱花海的话，其实你也不一定要拍那么多，对吧？就是有几片有这么个概念嘛，你会发现好多图片上面只有几片樱花。 对 啊，那么效果挺好的。 懂的人一看，你拍的是皇家樱花，品种不一样，你那是以量取胜，我们这是以质取胜。 哎，得嘞， 是吧？ 对对对。 来，接着说， 所以说是就是包括在整个在旅顺那边的话，其实它有一个感觉，但是它旅顺的可能相对开放的也是比较晚的，因为它更偏于我们整个在北方这一块的，而且整个那片的樱花的花海面积也是应该是在有个大概几万亩之多。都是成片的啊，都是成片的这种感觉啊，因为旅顺它是一个港口嘛，所以说是在那边的话，就是我个人感觉其实就是比较特别喜欢那种文艺范儿那种的，可以到旅顺去转转去啊，因为旅顺那边的话，你看它的那个火车站啊，也是特别有感觉的啊，就是老火车站啊，不是新的，已经停用的那个火车站，就是已经不再开了，以前开绿皮车去走的那个。那个位置去看一下，然后顺便再去找上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民宿也有啊，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偏贵一些啊，然后再去找上一些农家去吃一些它的整个各种海鲜类的各种炖的这种东西啊，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一个地方， 就是大连是吧？ 对对对对，大连的整个到旅顺这边去。 好，这儿我随心动说。波哥，今年的气候适合去林芝看桃花吗？ 气候是没有问题的，而且 还没开呢， 而且现在没有开，对，它得再过一阵时间。而且樱花的季不是是桃花的季节，这会儿这个花说的有点乱了，你知道吧？太多了。然后桃花的这个季节了，它在去林芝是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而且就是现在来说。我知道我身边好多朋友都问我这个话题，去林芝看桃花，对吧？首先有一个问题，去林芝看桃花有一部分人是不适合去的。就比如说 高原反应吗？ 对对对对对， 林芝的海拔已经很低了呀， 已经很低了，但是相对来说对于小朋友来说这还是一个问题，虽然说小朋友适应力特别强，这个我可以理解，而且我跟好多小朋友也都带着去过一些地方啊，但是到这边毕竟它海拔在一定的范围之上，所以说不建议带着孩子一系列去啊，或者说是一些年龄就是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的，对吧？因为你要去这边去看桃花，你不能说是我就离老大远看一眼吧，对吧？你最起码要射到这个桃花的深处，对吧？你要走一走去看一看，你远观一下，可能就那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图片上有山，有梯田，对吧？然后整个再有一些整个桃花散落在整个这个山间各个位置，对吧？那么这是大家去看的一个理由，但是，这个可能是大家所谓的是照片上的一些概念，对吧？所以说是去是没有问题，它的花期能维持在一个月左右，啊。 但是波哥我问一问你，因为我前两天动了这念头了， 想去 那个过去的飞机好像是非常的不方便， 那现在有直飞？ 是不是？现在没有直飞，我查了。 你是这样啊，就是方不方便 在看桃花这个季节当中了，不管是机票、火车票啊，那么都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的。 对，啊、就是我就咱先刨除这个钱的因素以外、嗯，我看的那些都得转一下，好像有的得20来个小时才能到那头。是波哥你因为你老去啊，因为我没去过，这都是我从网上查的，我没亲身实践过。 自驾去的， 我们是 自驾， 对我们是自驾在走这条线路。啊，然后是直接是走的318，整个这一条线路一下直接走到， 就是从云南 对、穿过去的， 对 啊， 我看见好多都得从这儿转，从那儿转，都是20多个小时。我说看个桃花飞20多个小时，我这都到世界的任何地方了， 飞20多个小时是因为中间有停留呗， 对 对吧？那你停留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也是挺好的，为什么呀？你不管是从哪儿转的，然后你在当地，它既然停留的话，然后你还顺便可以。吃一顿当地的美食， 是， 对吧？然后再去转机的话，你不会感觉到特别的紧张。 选择成都转吧。 啊，对，选择成都转是很好的一种选择的办法。 而且，你想我，西藏台那边的朋友跟我说，就是林芝很美，而且同时呢，去那边的公路修好了，所以开始，当然限速啊，但是开车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 说你去了以后一定不枉此行。 哦， 而且就是你开个 QQ 都可以在那边跑， 啊，对， 没有问题，就是他以前的路主要还是去在318快到林芝的那一块儿，对吧？那么那一块儿呢，其实说白了，那个路况可能是有点这个， 对， 有点 稍微颠簸， 对，有点颠簸，然后可能很多一些底盘比较低的，可能车过那个比较费劲一些。但是现在整个就是除了限速之外，我觉得整个那条路上还是比较， 对，特别好，特别好， 全程都非常漂亮， 对，特别好 啊。 那去一下，去一下， 真的。 所以说是你要是真有时间的话，我建议是这样，你知道吗？我不建议说是你坐着飞机去，你知道吗？啊，你飞到，比如说你飞到成都之后，然后直接在当地租一车，然后走那条线走一趟。 对， 大概是需要你，应该是需要7到8天时间。 这个他没问题 啊， 这个 我真有问题。 这怎么能有问题呢？你走上7、8天，那挺舒服的呀。 你问问他们有没有问题。 这个真有问题。 我可以说没问题。 啊，所以说我说整个这边的话，就是你一定是这样走的。如果像你那样的话，你可能只我去一趟，然后过一段时间，就是因为它一年四季是不同的概念，对吧？ 对对对， 并不是说是咱只是为了看人桃花，人除了桃花还有别的看的呀， 对 吧？啊，所以说我觉得说你像你这样的话，你没问题，你去了那个地方，就怕你说哎，今天没让我打电话，我请假吧，为什么呀？这没飞机，没机票，我回不来。 对， 那么这种我就给说了啊， 等着我在林芝给你打电话吧，没机票回不来， 不用你把稿子先传回来， 来咱们进一条广告，接着跟大家聊哈。 工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火热进行中，每周五六日是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伊豆野菜村、Olay Bells超市等商户刷卡消费满300减100，在孔乙己、云海肴、鼎泰丰等商户刷卡消费满200减100元，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持工银信用卡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更多爱购周末优惠，下载工银易生活，随时查询。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来，咱们接着让波哥给推荐推荐，还有地儿吗？还是咱就回答问题？ 这样吧，可以再说一种花吧，再说一种，好吧，或者说再说一个地方。牡丹花说了吗？ 牡丹花其实我刚才只是顺嘴提了一嘴， 对 啊， 因为河南嘛， 对， 洛阳，洛阳 啊，对对对，洛阳这边的话，其实牡丹花它是有一个很渊源的历史，可能大家都非常了解的话，那么牡丹花开的这个时间基本在4月份到5月份这个期间，对吧？然后我一说这边的时候，我其实我同时马上会想到一个问题，你知道吗？就是大家。就是专门去看的话，就是只有说到这样的地方去看是比较值得。其实很多地方也都有牡丹花的，而且就是这个规模也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但是在洛阳它比较好的一点，它的牡丹花园太多了。就是有 品种多吗？还是说数量多， 质也多，量也多。 就是不管从它的质，从它的这个品种上来说，还有包括从它的这个就是园区来说。 我觉得应该在我们国内来说，这是绝对是第一的，而且在全世界应该也是比较早，也是比较有历史概念的，你知道吧？因为它从隋朝的时候到后面，包括到汉唐的时候，对吧？都是到一直到最鼎盛的时候，对吧？包括到现在目前为止，你可以只要说到这个牡丹花开的时候，在整个各个园区里边，当然是各个园区有它自己的主题啊，不管是以国字头开命名的这个园区，或者说是以他们当地的就是马路边上的啊，然后几乎说是在洛阳这边的话，就说这个 马路边都是园区， 对对，基本上说是就是你不用出他这个市区，不用说是像我们比如说看个梨花啊，可能我需要再跑得远一点，跑到郊区，对吧？他不需要的，对吧？啊，他的整个市区的那个各个园区里边，牡丹花是一重大项目。你想在到现在目前为止，我看现在目前为止已经是他搞这个牡丹花节已经搞了大概好几十届了， 嗯。 啊，就是不是说是十几届、二十届来说的，对吧？你比如像我们还说到了在山东的菏泽，对吧？啊，菏泽也是有个也是有这个牡丹园区的，对吧？但是牡丹园区它相对来说是花的品种种类也不少，但是它的规模也是非常大的，好多公顷啊，也是好多公顷来论的啊。然后说是它，因为它是有药用作用的。其实大家说到这儿的时候，有一个是把牡丹和芍药分不开。 对， 其实芍药我觉得说也是属于牡丹的一种。 嗯， 啊，就是只不过说大家是这么来叫什么啊，这是芍药，这不是牡丹。 嗯， 一看拍出来照片之后分不清楚，真的到底哪个是哪个的，对吧？因为它这种的话，有一些是属于单层的、单叶的，就是说花瓣可单瓣的，就一层啊。那么说是有些是这个比较。跟那个千层饼上好多好多花瓣那种，对吧？就特别厚的，对。 还是吃喝节目的主持人形容花都是千层饼， 形象 不是这个大家好理解吗？很多层嘛，啊， 嗯， 对吧？还有包括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牡丹花的，就是区分的有很多种的，是有些什么是药用的，有些是什么就是。是药和观赏用的，对吧？就是混合的， 哦， 啊，大体是这么一种情况的。就是反正总体上来分，我觉得是应该分，就是听他们说的，因为我对这个花没有太多研究的，我只知道它好看， 嗯， 啊。然后它大概分三大类啊，分 N 多个系统吧， 嗯， 就是大概有十几个二十三十个这个品种种类的啊，这种的它可不是一样的。既然牡丹就是大家为什么好多画里面都可以看到画那种牡丹花嘛， 嗯， 对吧？啊牡丹也是属于一个比较就是 高贵的 富贵高贵的这种， 包括吉祥如意的都要拿这个， 都要拿 牡丹来。家里的那个玄关， 嗯， 要挂画的话， 嗯， 对吧？ 挂一个牡丹花， 唯有牡丹真国色， 对 是吧？ 对对对对对，啊，你看这真的说是这马上这个诗情画意又出来了， 是， 对吧？到了这个地方，如果你到了这个牡丹花海之后，可能你还会蹦出来很多很多的这种感觉， 嗯。 到洛阳这边去赏的话，洛阳和菏泽这是说是大家能够就说是离我们北京比较方便的，一个是往山东方向走，一个是奔河南方向走，对吧？ 嗯， 它两条路线，对吧？但是就是。我觉得如果要看的话，就是没有太长时间的话，就是在五一之前啊，五月份之前，然后在我们北京怀柔也有啊，牡丹园区牡丹观赏园啊，它虽然没有人家的规模大，就是说你有一天时间就可以去看了牡丹，但是如果你有两天三天的话，我觉得因为作为洛阳来讲，它还本身是我们的一个十三朝古都嘛，啊，也是有很多的这种这个历史的这种 文人气息， 对对对对， 大家往河南走啊，就是虽然大家好像现在一听河南话，好像那个觉得哎挺逗的，不是特别像我们传统意义上感觉那个文质彬彬那，但是在过去人家是全中国最有文化的地儿，包括人家到洛阳，大家不光看花，洛阳的水席也是在咱们这饮食史上都有一号的， 嗯， 对对对， 都可以。就我前两天看见一个那写河南菜的那书，就怎么体会出人有文化？人家说你们形容椒盐怎么形容？我们说这个顶多是好吃什么？人说我们河南菜当中的椒盐怎么形容呢？告诉你，你觉得这个林子特别静，一声都没有的时候特别静。椒盐在我们河南菜当中就好像是一个寂静的大林子当中突然的那一声鸟叫，那你想象这个情况，一开始你觉得特静，突然叫了一声，你是不是觉得更静了？ 嗯， 我就觉得你看人形容个椒盐， 嗯， 形容的这么有文化，是吧？ 惊艳呗， 哎， 嗯， 所以到那儿 看看相对的人家那边的书，然后在吃的时候能给人讲一讲，我觉得有意思。 没错，所以说是我说是整个从走到这一块的时候，就是你不单单看的只是一个花，对吧？那么你赏的还有很多东西，而且就是从北京过去，它沿途还有很多的一些看点，对吧？都可以选择，因为你至少从北京走哪个方向都得过河北啊，对吧？那么其实真的说是河北的也有很多一些知名的这个旅游景点、旅游目的地都适合于大家去走的。你就是不管自驾也罢，你或者是坐坐高铁，当然肯定很方便的啊，就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到，然后一天打 到陕西那很快， 对，都是非常的方便啊。然后其实我觉得说是就是大家可以趁到周六日。对吧？不用站到说是你特别那什么清明节假日啊，就周六日两天的时间，在当地，在洛阳这样一个一地儿，对吧？然后说是你不管从吃的、喝的，对吧？到玩的、看的，对吧？你觉得说是或者喜欢摄影的一些朋友，你都可以选择走这个方向的，没有问题的。 好， 好，我们进一条广告啊。 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火热进行中，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伊豆野菜村、Ola Bells超市等商户刷卡消费满300减100，在孔乙己、云海肴、鼎泰丰等商户刷卡消费满200减100元，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持工银信用卡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更多爱购周末优惠，下载工银易生活，随时查询。 来，我们接着说什么话来着？ 对，咱先别说话了，因为最后可能也就有几分钟的时间了。 对， 咱们得帮助几位朋友。 好的， 大齐说了。请问各位，我打算烟花三月下扬州，从用一点在扬州玩的话，安排几天合适呢？两位， 我觉得一周吧。 啊，这么长时间 的话，真的一周。 他如果只是扬州一地儿的话，那么差不多3-4天足够了。就是扬州一地儿，就是你不要说像我说的那个行程， 就别说好周边也辐射了。 对，周边要辐射的话，你真需要一个星期时间。 对呀、还得奔南京啊， 奔 哪儿？奔 南京，奔镇江，对吧？都是有目的地去选择的啊。然后你再奔着什么，再找个什么小古镇之类的啊，可能真的说是他一个星期都不一定能下得来。这是说，就是说一个星期属于常规旅行的啊，不是说。那个什么，就是这几个线路加起来的，比如说扬州了，什么兴化了，什么这个包括南京这些加起来，你一个地儿就两天时间，你算吧，你一个星期就过去了，对吧？光我说的，光兴化那一个地儿就需要你一天的时间，对吧？然后你在扬州，你最起码你吃吃喝喝住住，你最起码两天时间吧， 至少 对吧？最少就是说这还是走马观花， 对， 就是像一些什么，你瘦西湖里边你晃一天， 对吧？ 你东关街转一转， 坐过船吗？ 对啊， 对吧？ 啊， 你不吃吃人家的特色美食吗？ 所以说你就算算吧，他这个差不多的情况下，我是这么说，就扬州一地儿3-4天没有问题，对吧？但是如果你要跨上南京，就得5-6天。如果你再跨那个什么，我刚说的那个油菜花那一块地方啊，然后差不多一个星期7天，这个已经是。 这 常规性的 对呀、你想我再去趟南京，然后再去就你们上次是看鸭蛋的那地儿， 高邮湖 啊， 高邮湖 ，哇，这一片儿 啊， 最后转这么一圈，我再少说一个星期起， 对，一个星期来起步，就看他自己的时间， 对，这是波 去安排。 波哥说的是旅游线路，因为刚才一跟我说扬州从容一点， 你想都是美， 我想的是美食线路 啊， 就是我觉得你要在扬，就咱都不出扬州， 对， 我就排，我说我。那个今天早上一天 啊， 一天3顿饭这么排， 嗯， 我觉得一周好像也 不是， 就比较从容，好像。 他的意思就是， 这是咱们吃喝节目的人，就是主持人绝对是第一个是，哎，这个我这顿吃什么，我一个星期能不能排完，你知道吗？ 对，因为有光 那儿的好吃的确实多， 对， 光早点我就想起好多，你不可能一天早晨你光早点你吃特多顿吧？ 而且你吃好几顿的话，你中午还吃不吃饭？ 对，用牛肉汤吧，那个 什么淮扬菜。 哎呀，那包子那个是都得吃， 对， 而且那早餐是过了早餐就没有了呀， 对， 得去呀， 对， 所以一周啊，你要是按我那吃法，踏踏实实的待一周，慢慢悠悠的溜达，然后溜达累了吃点，然后肯晚上去泡个澡， 对， 就这么过一周绝对可以。 就在扬州美食里头，比如说让我排的话啊，排第一的狮子头， 哎。 哎呀，好吃！ 您这个观点啊，跟那个淮扬菜大师周小燕老师不谋而合 啊，真的吗？ 上回我也问他来着，我说如果让 您，我以为是享油善活， 让您选道菜，他也说狮子头，从刀工、味道各个方面，他就最代表淮扬菜。 是是是、 嗯，所以说去了这个地方之后，我觉得真的是大家是先首选一下，先找个地儿能吃着哈， 当然 先说能吃着，先别说是那个什么， 肯定能吃得着，放心吧。 嗯， 来来来，另外一位朋友，咱们也得简单的帮帮，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叫笨笨笨的朋友， 想去重庆， 人说了带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去重庆玩几天，能给他安排一下啊？都怎么玩吗？ 嗯，其实是这样，到重庆之后，他如果自己去玩的话，那么可玩的可选择性有很多，但是他还带了一个一岁孩子的话，然后其实我觉得说是首先先是得把孩子给安顿好了，安顿的玩过瘾了，对吧？首先重庆可以到洋人街，啊，就是洋人街，因为它有好多这个小朋友娱乐的这种设施， 嗯， 对吧？啊，他可以完全在这个地方去让带着孩子去玩，当然自己也能去玩哈。就说是有这样一个娱乐场所，然后可以比如坐坐船，看看嘉陵江。那么这个的话，首先是一个不是特别累的，你带着孩子在船上面，对吧？看看两江啊，这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选择啊。然后剩下的就说是常规的来说，基本上会走到这个什么解放碑。如果他时间允许的话，我觉得是他可以到这个白云珠海那边去待一待，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因为作为白云珠海来说，在重庆市的算是。他们这个郊区我是没办法来确认，就是相当于说是我们的几个大区吧，是这样一种区，也不是特别远，就是坐着公交车就可以过去的啊，这样的地方。然后说是去带着孩子，因为在那个里边去玩的话，首先它第一个它空气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是赶上下雨天的话，就省省吧。因为为什么我比较确实是心里有点犯怵这个事儿啊，因为我在重庆基本上是 老下雨， 从去然后到回来刚准备回来坐返程的车的时候，坐火车当时是啊，就是这个回来的时候，然后第一个感觉就是哎呀，天总算晴了。我的衣服这一个星期在那洗了， 就一直没干、 嗯、啊，所以说是就是说赶到下雨天的话，就是尽可能在市区里边去活动、啊，然后重庆的夜景也是非常的棒的， 对、 啊， 被誉为小香港嘛。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就一直到了江边那一边的话，然后包括现在还在打造的有一艘船叫什么船来着？就是那个 船， 就是电影那个泰坦尼克号的一艘船型的一个旅游区 哦 啊，那么这个整个里边完全就按照， 但是它不航行、哦、是吧？ 对，它不航行的，对对，它就是说是有这样一个概念的，还在逐步的建，但是现在建到什么程度，可能近几天我也不太清楚，没有太问太多，对吧？啊，就是说是它一个是夜景。适合于带着孩子，对吧？啊，然后第二一个呢，就说是带着孩子，因为为什么？就是第二个，你去洋人街那个至少能玩一天，左右的时间，然后再逛逛市区，然后再走上一个稍微远一点的，就是也不算特别远嘛，啊，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客，然后就可以到的目的地，就比较适合的， 包括如果可以的话，在那边可以泡泡温泉。 嗯，对对对， 哎，温泉不错， 对， 就是、如果要爱吃美食的话，可以去南山。啊，据说那山上全是好吃的。 山上的什么烧鸡公之类的啊，我觉得说这是 景点儿， 一个吃的， 不是我说是景点儿的吃的， 对， 是不是？ 南山上面有个植物园 哦， 啊，那么这是在重庆里边有个南山这个啊，应该是在属于南岸区吧，好像是、啊，然后说是就是到那边之后呢。反正我知道我在那边吃了几顿饭，每顿少不了这一个菜。然后说，不是我一个人，还好几个朋友哈、啊，就是每一顿的什么各种水煮肉片之类的，这是必点的，是我必点的啊、 哦、 啊，就是因为我到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确实很正宗的啊，而且它不像说是比如我们就是一些厨师做出来，他说当地的这个农家乐的这个老板做出来的 鱼菜嘛、啊，好啊，咱们今天跟大家。就先聊到这儿，两个小时的时间想把这个月份全国各地都开的花说尽了，确实是有点难为我们。 对，而且花的种类太多了。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啊，也希望大家利用现在的，别管是马上要到来的清明小假期，还是您的平时周末，波哥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短的、长的，您都可以出去走一走，对吧？也带着孩子到那个花海当中去遨游一下，顺便教几首古诗，多好，是吧？好，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孙涛， 我是王维， 也感谢波哥啊。 好，谢谢大家。 好，接下来是。 打开文化之门，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才了解为了爱要怎么做， 一座城市有一个城市才知道流浪的路多颠簸， 一次成功又一次坎坷才懂得超越明线上的快乐， 再看一座山渡过一条河，就是外公外婆的村落， 喝一口泉水唱一句老歌，看那袅袅炊烟雾摩挲，